家好，我是黄荣贵。 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杠乡会代表性传承人黄荣贵。在确立了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之后，张义军和黄荣贵等人开始艰苦的杠乡会恢复工作。为了保证原汁原味，他们下了不少功夫，为了节省开支，很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。 咱有一个妙文志，有这么一本书，这老画片了，哎，张义军在那个北京图书馆呢学不出来的，哎，又玩这个结合一块儿，这么慢慢研究出来的。先做道具，做箱子，天桥那个聚装厂那一做好，做多少两只箱子不做，要做也行，钱做，哎，就自己跑到那个布干，我那有一朋友，他是木匠，他给画好了图纸，人家给做的四只箱子，做道具做了半年，把东西才买齐。 我们现在恢复的话呢，基本上是按照当年杠乡会的扮相和套路进行恢复的。我们这次恢复的话是以黄天霸为主要的形式来恢复的。那么我们所说的北京杠乡呢，有三个故事组成，运用哪个都可以。一个呢是程咬金他们结黄杠这个故事，还有一个呢是三十六友结黄杠，就是隋唐期间的，还有一个就是黄天霸胡彪。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以清朝末年的黄天霸这种形式来进行表演。 黄荣贵他们恢复杠乡会的工作可以说是一丝不苟，基本上做到了原汁原味的呈现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，2007年第一次演出就获得了成功。 这四个抬杠子的动作多，没有正经走的，你看自己抬的，像咱们老百姓都自己抬着这么走，那谁爱看呢？都是倒立走，啊，一倒立像蝎子爬这么走，把这杠子有的搁在腰上，有的搁在脚上。主演就是杠乡官，他是有捕手，真要告状的时候，他就是上这四个只箱子前头，因为这箱子分开了，他得坐在这个杠子上，跟那底下这跪着的俩人斗话。在这文化演的是一个儿子告爸爸。 状告何人呢？ 老爷，我状告家父。 啊，心想儿子告爸爸，你为什么要告他？ 回老爷的话，昨天乃是家父寿诞之日，我买了一盒纸钱，两瓶寿酒，前去拜寿。 心里头高兴，必然夸赞于我。可谁知道家父当时是脸色大变，怒气冲天呐，开口便骂：“你这个不孝的奴才呀，你哪是与我代寿啊？分明是给我添堵，还不跟我滚！”就这样连打带骂，被我轰出来了。老爷，您说我冤不冤呐？您可得给我做主哦！ 你爸爸今年高寿了？ 98岁了。你爸爸今年98岁了。你祝他长命百岁。 哎呀， 你这不是咒他还有两年的活头吗？ 啊！ 大家好，我是黄荣贵。 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杠乡会代表性传承人黄荣贵。杠乡会是内八当中唯一半真半假、半公半私的花卉，代表兵部为皇家和民间表演。行进的过程中，百姓可以当街告状，所告之状可以是逗乐的玩笑，也可以是真的案情。如果是真案子，杠乡官当即会写押票，